七月国华店庆了，七月国华店庆了，黄金免费换，翠钻珠宝价格减，买首饰到国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，20公里每小时；从东直门到三元桥，30公里每小时；从慈云寺到北沙滩，60公里每小时；从97.4到自由自在，80、90、120，音乐加速无极限。 我是千纯，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。 音乐加速度，快乐度与度。索尼娅，哎呀索尼娅，好 想啊，找个人谈谈呐。2018年6月23号的早上8点，音乐加速度准时又和你见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千纯。准备这份歌单的时候呢，还沉浸在前天晚上阿根廷0-3负于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，好想找个人谈谈呐，杨钰莹。说好想找个人谈谈，这种来了很多人和千纯说早安哈，来点一下名，有赵二丫、小闪、Barry、DZ、最好的时光在路上、费劲啊，还有我爱我这王超、宫野燕敏，还有特洛伊，各位早安喽。点名啊，说好多人在和千纯说早安，这边 Easy 就说了，还有我，是还有你，早安 Easy， 还有张丽娜、Looper、上单雷啊，包括很早很早就和千纯问好早安的沙漠、老爱，还有根根，还有 Rain 思琪，真的是个工作狂哈，还有 Stephen Lam 等等，各位早安。因为没有睡好，然后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沙哑哈，我记得以前。 艾玛莎雅轩说过，他给那个花木兰配音的时候，他说他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哑的呀，就像一个男生，所以很适合给花木兰配音。我觉得其实呢我也挺适合的。要不然那个刘亦菲那个角色考虑一下我来配音。本来还想和杨云一起合唱呢，现在真的只能和萧亚轩合唱了哈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钰莹，好想找个人谈谈。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哈。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在为足球痴迷哈，可能赌球的会输得血本无归啊，但这才是足球让人流连忘返的原因之一吧，因为球场上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有什么奇怪，郭顶？ 哪里的人喜欢热闹？好像只喜欢庆祝，不爱睡觉。多困扰，日日都会对你尖叫，吓一跳。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，是无聊。没有哈笑就不被需要，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，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，不得了。